请掀开经本，科注第110，科注卷中，卷中第110。前面经文说了一个比喻，比喻比较浅显，比较好懂。向下的经文呢，这是发货啊，来获得一段比喻来说。请看经文啊，在第一地呀、啊，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最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示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力，永不再入。这段文非常值得我们谨记。菩萨在三恶道劝导着一些恶道的众生，让他们觉悟，让他们忏悔，让他们回头。凡是在恶道里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都能够立刻脱离恶道。这些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那么有许多同修看到之后不能生信啊，以为一生当中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啊，都在恶道里面，尤其是不容易处理啊，这经常讲的是堕落恶道很难脱离啊。为什么一念真诚忏悔呀、啊，他就那么容易出来了？实实在在讲啊，恶业众生那一点一念真诚忏悔的心很不容易生起来，道理在此地啊。他能够生一念心，他是真忏悔呀，他不是假的，真回头啊。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啊，那都稀有啊。这问题就是他在恶道里，你看我们人道里面一念真心回头的人有几个？人的这个头脑比三恶道众生的头脑清醒得多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这个设法界越是往上面去，头脑越清醒不迷茫，越往下面去越迷惑越不清醒啊，那个地狱那是到了极处了，迷到极处了，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要生一念清净心，一念忏悔心，你就晓得是多么稀有难得啊。因此佛才说恶道很难处理，道理在此地。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堕落在轮回里面无量劫 生生世世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你就晓得那一念真心忏悔是多么难发现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凡圣真正就是一念之觉啊，一念觉超凡入圣啊，一念迷永出轮回，就在这一念之间呢。佛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这个众生呢一念觉，他这个一念觉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那就看他觉的程度。如果是彻底觉悟，从地狱就可以成佛，你相信吗？我们读无量寿经相信，无量寿经48愿能令9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这个法门殊胜的，这个法门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佛如果不能够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那佛的智慧能力就值得我们怀疑了。佛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啊！佛是真的能做到啊，问题是啊，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不肯合作，不肯相信，不肯依教奉行，那佛就没办法。这个不是佛的能力不够，是对方有障碍，有业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晓得真心可贵。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学佛了，什么叫学佛？你是真学佛，你还是假学佛？真学佛没有别的，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就用的真心。如果还是自欺欺人，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管用。正是古德所说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的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生到哪一品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如果你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你决定生到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诸位要知道，十报土上品上生，到那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所以看你用那个真心的程度啊。这真心还有区别吗？有啊，怎么会没区别呢？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那都是用真心啊。那个真心用的多少不一样啊，才用少份，用一点点真心，那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再多一点呢，那你就二住菩萨。 所以是究竟圆满的真心啊，那你就是佛果，如来果地了嘛。啊，等觉菩萨真心里头还掺杂一品妄，那这四十一品虚妄的叫无明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他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啊，他还不圆满呢，啊。这一桩事情啊，完全看我们用真心用几分的，啊，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呢？我们尽管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啊，这个忘恩负义，一怨报怨，这是恶道众生的，啊，在六道里头还不是三善道，三恶道啊！用妄心呢，这就是堕恶道，六道都是恶道；用真心呢，超凡入圣啊！是不是？我们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啊，他用的是妄心，啊，甚至于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他，啊，为什么呢？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啊，他不要做佛吗？他要搞三恶道吗？这就是我平常讲的死生是大，死了以后设法界摆在面前，我们选择哪一道，这个重要。我选择的是佛菩萨道啊，他们依旧还搞六道，那他搞他的，我走我的嘛。不能因为他冤枉我们，他陷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报复。那这个思想呢，这种行为呢，他搞三恶道，我也跟他后头也做三恶道，这叫愚人。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这就是经上讲的这两句话嘛，巨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因为他用的心不是真诚心的，妄心里面那个善心也算不错了，但他不是恶心的善心了，这一念善念升起，他能够脱离三恶道到人天中来啊。到人天佛菩萨依旧不舍利他，这叫大慈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是不是这个情形？是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们呐， 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可是我们自己呀，正像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很容易迷惑，很容易啊堕落，生到人天，人天比三恶道那就快乐多了。但是在人天当中享乐呢，就又迷了。基于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也就是说遇到这个因缘呢，自己要抓住啊，不要轻易的放过，然后我们在这一生所受的乐了，这乐叫妙乐，妙乐是在一生受用当中依然念念觉而不迷，这个乐就妙了。如果在享乐当中迷了，那就不妙了。毕竟啊，迷得多觉得少啊，觉的人他真正懂得乐，迷的人没有用。世间人都以为享受五欲六尘这个叫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落了，处处跟别人较量啊，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有了还想超过别人，这个乐就不妙了。这个乐对自己精神物质都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乐哪里叫妙呢？如果我们把中国跟外国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的就差了。中国人羡慕外国人，他们住的房子好，每个人都有汽车，出门都有车子，家庭里面都是电气化现代化的家庭，过得很舒服，中国人看到很羡慕啊，认为我们很落后啊，自己感到很难过，感觉到很苦啊。你是看到外表啊，你没有深入一层看呢、往深入一层看呢，中国人快乐，外国人很苦，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为什么说外国人苦呢？他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赊账赊来的呀、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贷款， 学来的，背的一身都是债呀、啊。他落在哪里呀、啊？每一天做牛做马，辛辛苦苦工作，那个钱还账啊。他过的是这个日子。中国人虽然过得粗茶淡饭，住个小茅棚，啊，住一个土墙，盖一点茅草，没有债呀、啊。无债一身轻啊，这种生活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啊，你看中国人放工之后了啊，下了工了，心情都悠闲都自在啊，几个老朋友快快乐乐、聊天啊，吃几粒花生米，喝一点老酒，聊得快乐得不得了啊。外国人哪有这种享受啊？他们放假期间呢，找刺激，找刺激等于吸毒啊！啊，来把他自己生活轻松一下，永远在紧张啊，在负债还债，被债务逼迫啊，有什么快乐？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快乐。那么这个就是文化不一样啊，啊，历史背景不相同啊。啊，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提升生活的品质。更应当啊，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啊，我记得我在受戒的时候，啊，这个是几乎40年前的事情。啊，我的德界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我们印象很深，这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他是苏北人，他小时候出家做小沙弥，他们地方上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的儿子是地方上一个商人，很有钱的一个商人，经商发了财呀、啊！你看看儿子发财了，父亲啊在外面要饭，在外面讨饭，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啊，没面子啊，就派了很多人到四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老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给他换了衣服，好好的供养，派了几个人就伺候他，让老人家享享福嘛。这个老人很奇怪，大概在家里住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溜到外面去，他又要饭吃了。以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你儿子请你回家就享福，你为什么说？他说我回去之后受罪呀，等于上被人关在笼子里面啊，关在笼子里的是像那个小鸟要被人关到，天天被人喂它了，这个日子难过。他说我出去讨饭，你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到哪里有饭吃啊？天天游山玩水啊，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日子快乐无比呀、啊！啊，这个人懂得受妙乐。 由此可知，这个素人天天在家里享受这些物质受用，那不是妙乐，俗乐，俗不堪，是那种乐啊，哪里懂得妙乐呢？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你看三衣一钵，他受的是妙乐。仁义，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了，穿暖了，够了。真正懂得生活，那真的是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呀，这个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一些众生，帮助社会，牺牲奉献也是妙乐啊！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也不要位。今天讲做义工啊，无论在哪个职位，通通是做义工，这个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叫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很可惜我们听了读了依旧不足，依旧被烦恼缠缚。这个故事是在我们自己啊，不能够怨天尤人。人生很短的，几十年真的弹指之间。一定要做，一定要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生活才是正确的。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一定要看破世俗，要能够脱离世俗，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超凡入圣啊！要能够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这两句话非常要紧。你看本经一开端，一切祝福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示现成佛之苦乐法。佛知道什么法是苦的，什么法是乐的。我们听了佛的教诲，要知道业道苦啊。业道是什么呢？造业而不究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就叫做业道。翻过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 那叫菩萨道，那就是佛道。佛道跟业道在世上没有差别了，差别就在那个念头上。你看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业道苦啊。怎么样才能够脱得出离？脱是脱离我道，不但脱离三恶道，六道都脱离了。什么时候脱离了？现在脱离了。现在怎么个脱离呢？心里面与一切法中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脱离不是说离开这个环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逃这个逃避这个世间的，那个错误了。即世间出世间，我们在吃饭呢，脱离了啊，世间人吃饭对于饮食分别执着，那是染啊，那是迷啊，是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啊。吃饭还是与迷邪染相应，这就是搞六道，这就是搞三恶道，业道苦。啊，吃饭怎么处理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什么都好吃。蛋有蛋的滋味，咸有咸的滋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看在吃饭里面脱离六道了，啊，穿衣里面就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吧。一个是过的六道的生活，一个是出离的生活。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不清净，一个心极清净，能够保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不生分别执着，那就永不再离，你不会走回头路了。你永远出离我道，六道都是我道，再给诸位说设法界也是我道。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真的听清楚，真的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干？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如迷路人误入险道，误入险道，这个和前面的比喻好像你走路啊，你迷失了方向啊，误入险道啊，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豺狼虎豹毒蛇猛兽 很危险的。欲善之时，戒淫令除，永不复辱。这是你遇到一个好人，他对于这个途径里的种种危险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啊！你懂得了，你明白，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啊！不比是冒险的，你明白之后，看到别人误入这个卧道啊，你也要吃他。逢见他人，复劝莫辱啊，这个就是辗转教化。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辱。这告诉别人了，你现在想走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迷失误走这个道路，遇到一个善知识，他劝导我，我回头了。帮助别人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这个是卧道啊。我们遇到佛菩萨了，这善知识啊，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一些道理，我们说啊，所说的这些事项，我们要观察清楚了，我们再不走回头路，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迷惑，不再迷惑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你就觉悟。你还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那你就又错误了。你又误入卧道，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危险，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世间一切人也就是都不管了呢？我没有叫你不管呐，我没有叫你不做，只是叫你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是叫你不吃饭呐，饭还照吃啊，一天三餐，一餐没少掉啊。佛教我们吃饭不要分别，不要挑剔。哪里叫你不吃饭呢？对于社会，对于一切众生，菩萨大慈大悲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忙得不亦乐乎啊！他不是不做，他什么都做。事先在过行过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任何一个行业都做出最好的成绩，给一切大众做榜样。他哪里不做呢？可见的他真做，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鞠躬啊，骄傲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 我对社会对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这就被染污了，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做再多的好事情，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个福不是妙乐啊，诸佛菩萨实现做再多的好事，自己心里头连痕迹都不沾，所以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叫妙啊！啊，做是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是心地清净。啊，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所说的为一切众生，我们决定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啊！不是我有功啊，我有什么功啊？做不成功，众生福德因缘不成熟，那我也没有过啊。所以自行化他，都是随缘而不攀缘，攀缘上着相就攀缘，立相就是随缘，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攀缘，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随缘。这个这些理事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再看下面经文，若在屡见忧伤迷雾，不觉旧尘俗落闲道，或知舍命如堕卧趣。这是和前面比喻我们的恶习气太重了，很难克服若再屡见忧伤迷雾，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呢又起分别了，又要跳题了。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你每天吃饭吗？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你要晓得那是业道苦啊。贪图口味呀，贪图享受啊，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我们在吃饭，在和掌念供养咒的时候，供养佛，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去徒步？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有没有挑剔？你今天给我这个菜不好吃啊，那不合我的口味啊。佛有没有这么说过？佛的弟子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没有。我们今天样样挑剔，我们在造业，自己都不知道啊。喝茶要说什么好茶，我从来不懂什么好茶坏茶，不知道，人家送给我的茶叶我都转手送人了。 啊，送我什么高贵的东西都是很冤枉，为什么不识货？不知道贵贱啊，有的吃就好啊，有的穿就行啊，一定要把这些这个经教啊落实在生活当中。从哪里修起呢？天天要吃饭，天天要穿衣，天天要工作，就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从现实生活上回头啊，回头是岸了，改习气，改毛病啊，不觉就曾所落我道，这是你自己不觉悟啊。过去生中我们都在三恶道经历过，不仅仅是经历过，是经历无数次的。我们今天能离开三恶道的这个人生，还不是地藏菩萨救拔的吗？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示现到恶鬼地狱里面去度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我们将来自己成就了，看到地狱众生苦，我们也化身到地狱度化众生，地狱人也称我们叫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个通号，不是一个人的专有名词。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把过去这个三恶道的苦啊，忘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看到这个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呢？看到畜生，畜生苦啊！我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卧轨地狱，卧轨地狱苦啊！我曾经堕过地狱啊，曾经做过卧轨啊，还想不想再做呢？他为什么变畜生、愚痴？为什么堕卧轨？贪欲。为什么堕地狱？嗔恚。贪嗔痴堕三恶道。我今天心里头常常还起贪嗔痴，那么你就是若再见离，你走回头路了。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啊，才得人生，得人生还继续不断干三恶道的业啊，那你人生一失掉的时候，又回到三恶道去了，不是跟前面经上讲的一样吗？啊，才出离恶道。哎，没有一会儿打个转，他又回来了。啊，我们人间跟三恶道时差很大了。啊，你看一般讲的是人间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呢。啊，其实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他们每一道里面时差也不同。像地狱里面一天，有的是人间几百年，有的是人间几千年，差别很大的。啊，我们算差这个时差小一点的，算一百年吧。你从地狱出来的人生，纵然你活上一百岁，你又造作无逆十恶，一百岁寿命完了又回到地狱去。地狱人看到你的时候，哎，你才出去一天嘛，你怎么就回来了？就是这种情形啊。把菩萨的教诲呀忘得一干二净，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生人天中，寻游载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寻是很快呀，这才出来，马上又回去了。如果照一般的讲法，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我们说地狱的状况，他说地狱一年是我们人间2700年，那地狱的一天呢？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岂不是你到人间纵然活上100岁200岁，还不是几分钟就又回去了？那才出来透一口气又回去了，真的是这种情形啊。这是你啊，他佛学还相当有根底啊，地藏菩萨一劝你啊，动了一念善心，你出来了，出来之后马上就又迷了。若戒若业皆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这是讲你这个业很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啊，你不相信 啊这么重的业障啊，在地狱里，地狱地藏菩萨经常去教化，你也不认识啊，你见到菩萨理也不理啊。诸佛菩萨在哪一道教化，一定示现那一道的同类善，才能教化，不是以这个32相80种好，不是以这种身，这种身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见的是同类身。同类身就很不容易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菩萨应化的很多，古时候多，现在更多。为什么说现在更多呢？现在众生更苦，佛菩萨示现一定就更多。可是示现我们同类身不认识，哪一个哪个人是佛，哪个人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 一定要深明佛法。你对佛理了解的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逐渐在周边呢，你就发现真的有很多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这些佛菩萨实现的相不一样，有善有恶，实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帮助我们回头啊。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啊，断贪爱啊，逆境里面帮助我们断嗔恚啊，让我们心在善恶顺逆境界里面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当我们在顺境里面生贪爱，逆境里面生嗔恚了，这就是经上讲的又迷了，又堕落了。离开卧道没几天呢，还是要回去。这是佛在经上也常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决定是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认清环境，不能够接受教诲，那你就是业障太重，永出地狱无解脱时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堕到这个地狱寿命无量劫。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卧度鬼王，或长恭敬拜佛曰：“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前面我们曾经读到与会的这些大鬼王，本经列明有几十位卧毒鬼王啊，他是扳手，他是代表啊，排名在第一。佛告诉我，这些大鬼王都是发生大事，都是诸佛菩萨实现，不是真正的鬼王。真正的卧鬼道哪有资格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样殊胜的法会，他是示现鬼王身呢，在鬼道里面的菩萨，实际上他是菩萨像我们这个佛门里常常放宴客，宴客台对面一般呢用一个纸扎一个鬼王青面獠牙那个样子很难看的，焦面大肆，什么人呢？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在鬼道里面也是示现鬼王的身份啊，他要示现人天身份就渡不了雷鬼众生啊，在鬼道一定要现魔鬼身。这是观音菩萨。鬼王扩张恭敬啊，这对佛说，这前面是礼节，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真诚，我等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太多了，鬼比人多，说实在话，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在居住，人鬼杂居。我们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所以可以重叠在一起，彼此互相慰防。人住的房子跟鬼住的房子可以重叠在一起，各不相碍。我们人的墙壁对他没障碍，他可以互相通过，但是他的那个住这个房子他不能通过。就是鬼这个房子墙壁我们人可以互相走，没障碍，他有障碍啊，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时空，它重叠在一起啊。我们人是在讲有时候常常遇到鬼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自己一定有遇到鬼的经验我们或者在房屋里面，或者在房屋外面突然一阵感觉到不舒服，寒毛直竖，那个什么，那就遇到鬼了受到鬼呀它发出了那个波的影响，现在科学家讲磁波，这个磁场我们的磁场跟它的磁场接触如果我们磁场这个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如果我们比较弱呢就受它干扰，受它干扰就觉得一身不舒服他会干扰我们，我们也会干扰他。我们那个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他避开呀他不会靠近，为什么呢？他靠近他不舒服所以佛法当中常常讲，这经常常常讲，就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功夫得力，四十里范围之内这些卧鬼卧神都避开，为什么？你磁场太强他进来的时候很不舒服你的磁场的力量能够控制四十里这么大的范围他避开呀修行人还碰到鬼呀那么换句话是你的修行功夫太差了鬼都欺负你呀，都笑话你你那个修行功夫是假的不是真的表面上做的一样，心里面还是贪嗔痴慢，所以鬼也瞧不起 啊，就是这么个道。人怕鬼，鬼更怕人。岐伯文常常说的，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嘛。啊，其实很多人常常怕鬼，那就奇怪了。那应当鬼怕你才对呀，你怎么能怕鬼？心地正直，鬼都回避你三分。鬼尊敬好人，心地正直、清净、慈悲，鬼神都尊敬你，怎么敢伤害你？鬼神拥护你，那就是利益人；鬼神来捉弄你呀，那就是损害人。但是各个不同。那么我们要问，这鬼神对人呢，到底是利益多还是损害多？这个问题不在他们，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要是存好心啊，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鬼神决定给你利益，护念你，拥护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邪是污，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损害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鬼神对你就是损害。所以这个不在对方呢，在自己这一方。他这后面也说得好，然是业报啊，使我眷属游行世间，多恶少善。多恶少善就说明世间人呢造恶业的多，恶与恶交感，善与善的感应。那么善恶的标准，最简单的标准，五戒是善。下面再举例子说。那么这些话都是恶毒孤鬼王所说的，个人家庭和臣以居乐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茅房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记。那么这是鬼神所见到人修善啊，我们把这一段略略的说说。鬼神经历人的家庭常识，常常有，几乎天天都有啊。臣以居乐，这就讲我都市啊，都市里有鬼神的街道上，白天阳气很盛，他避开了， 凡是鬼神呢都怕阳光，所以他们出现呢都是在阴暗的时候，在夜晚，大概到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鬼神就出来了。但是人数很少，就好像清晨四五点钟天刚刚亮的时候，有些人出去运动，少数多半还在睡觉，还没出来。啊，什么时候最多呢？大概夜晚呢，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哦，那个街上都是好热闹啊，那个街上都是鬼呀。我们人有人的商店，有街道，他有他的街道，他有他的商店的。啊，上次那个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报告，那真的不是假的，真人真事啊。人鬼杂居啊，庄严房舍在他所经历的地方啊，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这些地方，那么他在这地方看到啊，看到有人呢在行善啊，这是一念善心啊，他在做这个事情。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小善啊，在这里做了一点小的善事啊。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几个例子，或知许愿一番一盖，这个翻盖的意思前面讲过，古时候旋帆旋床就是现在讲的宣传佛法啊，从前用这个方法来传播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有法会啊，大家知道了他愿意的可以来参加，这是发出讯息的。那么现在不需要啊，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啊，比这些方法更进步啊，更殊胜呢，更快速啊，但是这些翻跟盖对于鬼神还是有用处啊，对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但是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是传递讯息，烧香烧花了，这是表讯息，一炷香一半花了，还不是一朵，花瓣一半，表什么呢？表讯息，这个大家都晓得，相表界定的，花表六度啊，他动了一念的，界定六度的念头啊，那我们燃香供花了。就产生了真实的力量，虽然这一念很薄弱， 毛发善四个，但是他真的是一念，是个善念啊，善念很弱，善念的时间很短，都值得赞叹的啊。起一个善念不容易，平常起的念头都是恶念的。供养佛像及菩萨像，这个供养瞻礼、瞻仰、礼拜，或者是转读增进，是你在读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啊，这个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你在读经的时候有鬼神听吗？古人读经的时候烧香常有，现在人读经啊烧香已经很少啊，我们只有在供佛的时候读经，那这个烧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很少烧香啊，可是读经念佛的时候在这不在念佛堂，啊，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当中，我们读经念佛，有时候会闻到异香，会闻到一阵香气，啊，不像我们平常所烧的这些香，香气很浓，啊，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什么事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由这些天神从这边过，鬼神从这边过，他恭敬供养，我们很难觉察。天神他在这里经过，他看到了，他在那里喝茶，请一下。天人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你闻到了，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现象，许许多多同修都曾经经历过。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这很普通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如果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觉得奇怪，觉得很不平常，觉得很欢喜，身起供高我慢，那你就错了，你就着魔了。以平常心看待，那这就是好境界。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对于修善的人，这些鬼都尊敬，都向你行礼呀。如过去、现在、未来祝福，你看看他对于修善的人， 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鬼，普通的鬼没有这个境界。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就把这个时候的人看作诸佛一样看待，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常讲啊，念佛堂念佛的这些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啊。你看跟这个金山家有什么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是佛谁是佛？我们今天护持护法的人啊，供养的人，我们是真正在供养诸佛如来，这个福不大了。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些人事物，又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回转了嘛？啊，你又退转了。这个修行是进进退退的。啊，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三途去啊！啊，你退转了，又造三途业了，三途报还没现前。这还不要紧的，所以在念佛堂在讲堂休息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希望将来弥陀村建立，念佛堂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现在是做到12个小时，将来希望做到24小时。这样的道场，如果在那里把心安定下来住上3年，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力量大。3年5载决定成就，尽忠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令一切最苦众生一生成佛。这法门是无比的殊胜啊！那我们都是最苦众生，我们一生为什么成就不了？语言不足，没有机会，实在是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因缘。今天建立念佛堂，建立弥陀村，就是为一切众生建立得度的因缘，让你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通通具足，你就成就了，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一生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晓得发一念善心的人，鬼神都把你当作佛看待了，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把你看作30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 接土地分呢，便令胡了。这大鬼王看到了，派遣小鬼，小鬼去照顾王。接土地分，土地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派这些小鬼，派这些土地去维护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保佑啊。他保佑不是保佑人呢、是因为你人行善，他在保佑。这个善必定是那一点善心的，那一点善念的，感动鬼神来护佑。可是世间人往往错会了意思，祈求鬼神保护，保护他什么呢？保护他的贪嗔痴，这个就搞错了啊！保佑他升官，保佑他发财，发了大财了，他再来供养鬼神，跟鬼神谈条件，你帮助我发100万，我拿10000块钱来供养你。这个就是贿赂鬼神了。他干坏事，希望鬼神帮助他成就他干坏事啊！那么这样啊，不但不能得到鬼神帮助，鬼神就来祸害他。这个鬼神做恶的就很多了，这样感得恶鬼恶神。也可能帮助你发财，财发了之后叫你一败涂地，你所感得的不是正神的，邪神的，邪魅呀，是妖魔鬼怪呀，正神远离你了，不来维护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你这个善事一定是善心，一定是善念，差别就在此地。心地邪恶，天天拜神，天天拜菩萨都没用处，决定不善应。所以一个道场，道场主持的人，道场里面大众心不在道，心里面也是搞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么问问这个道场有没有佛菩萨？没有，说的是佛菩萨形象，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到这个道场来。那么哪些人来呢？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在此地诈骗众生啊！你感得的是妖魔鬼怪呀、你拜的是妖魔鬼怪，不是佛菩萨。那么这些鬼神保护你，下面说呢，不令恶事横死，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宽如门？都在一念真善。 这个善与善相感应，你有鬼神保护，在佛的戒经当中佛说过，你能够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持戒啊，持五戒，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你。5戒全持就有25位护戒神保护你。你修十善，就是此地经上讲的这些鬼王啊，派遣小鬼土地为护，啊，那么我们都受了三规，也有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有没有这些护法神保护呢？不见得。何以说不见得呢？你所受的是名字戒，是形式，不是实质。你受了三规，你有没有规？有没有义？如果只是请一个法师给你做个仪式，实际上你也没有回头，你也没有依靠，你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没有护法神。三皈呀，皈是真的回头啊，一是从今以后啊，确确实实有了依靠了，要跟你所依的相应，你才是真正的皈依啊，你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你啊。不是说做一个形式，形式没有用处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体会得到了，都是在一念真心，决定不是虚妄，归是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迷邪染回头，要依觉正净，这个是学佛基本的条件，基本的原则啊。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啊，觉而不迷。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觉而不迷，你才叫皈依佛啊！这三皈你说了一条了，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刚才说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就是不觉啊，不起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觉，那是不迷。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才叫你真正皈依了啊！法，法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 不是妄想啊，妄想是邪知邪见，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个叫皈依法。真是清净的意思，活活的意思啊！不但要六根清净，而且与一切大众相处的时候，决定遵守六合敬。别人熟不熟不关我的事情，我一定要遵守啊！你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三皈依，你才能得三十六位护法神保佑。如果形式上做了三皈，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护法神一个都没有啊！护法神看的是不是真的皈依，真的皈依没有形式，护法神要护持你。护法神是讲实际，不讲形式。在形式上，再有修行的、再有名气的高僧大德给你做这个仪式都不管用。问题是你真正做到了。没有人给你做这个三皈形式也管用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是这么告诉我的张家大师叫我学记，做到一条你就真正受了一条，不再什么登坛那个形式，那个没用处的他叫我去修行一定要真正做到做到一条，这一条你就真正得了，你就得到一点一条戒了你就感到护戒神保护你，形式上受了而不能够去受持，不能去做，那是犯两重罪一个是你犯的误作罪，另外一个犯的是破戒罪所以叫双重罪，一定要去做，认真努力去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所以在今日之下的读诵大乘就非常重要观经三福里都所说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太重要，绝对不能够疏忽因为你每天读你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你不读你怎么知道深信因果，你的警觉心就高了才真正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深信因果，要知道迷邪染必定多的。我们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所以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了，没事了这点苦算什么后来能得大自在，能得大乐，眼前贪图的一点小便宜，后头要受大苦所以不了解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做，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会做。 个鬼王说出他们对于一些善心的人、做善事的人，他们是怎样一个心态，我们在这里明白了。行善行善，恶鬼都来拥护啊，都不会呀伤害你。佛赞鬼王善哉善哉，佛听了他们的报告非常喜欢的，也赞叹他们汝等寄予阎罗，这阎罗是鬼王最大，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他们参加忉利天宫这一会啊，如来这个法会是真实的法会，这里面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表态，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啊，绝对没有一丝毫虚妄啊，所以他们这些表态得到佛的赞叹啊，佛对他们奖励啊，也利益这些鬼王们，无意告知梵王帝释，令呼威辱啊！那么这是他的果报，他能够发心护念这些善人啊，佛也奉劝大梵天王、忉利天主啊，护卫他们呐、啊。这个是善有善的果，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我们要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明了浅不行啊，要深深的明了，然后你才知道修善啊，修善的好处，修善的利益，你也肯去做了，摆在我们眼前。现代的人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哪一个不爱财呢？都必被财迷了。在从前我这一代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都看得很淡啊，都有一点抱负啊，想为国家民族啊建功立业做一番事，还有这个念头。可是现在年轻人，你去问一问，是发财第一，怎么样赚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完全不相同了啊！不要说是懂事了，这个20岁以上懂事的人，每一个人头脑转怎么赚钱啊，他在学校学的功课要学那个赚钱的行业啊，要学这些科目， 将来到社会上一定做赚钱的这个事业，没有钱赚不干。啊，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问问小学生，啊，一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赚钱？头一个就要赚钱，这还得了吗？这个就是教育彻底失败。自私自利达到了极处啊，社会还能安定吗？孟夫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今天这个社会确确实实从上到下所看的什么利摆在第一，道没有了，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争利。每一个人都争利，不就打得头破血流吗？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动、抢劫，干什么呢？争利嘛。争不到就抢嘛，干些什么？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这一句话是错了，不可以这样说法啊！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上每一个人都干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啊，损人害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话纠正过来 啊！大家一听呢，损人害己，他就不干损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害自己了。那损人利己没有关系，多杀几个人不要紧啊，我自己发财啊。错了啊，损人决定不利己，那个不利己啊还在后头啊，将来决定堕三恶道。佛法里面这个因果事情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欠债一定要还清，欠命一定要还命，你杀人将来一定被人杀，逃不掉啊。你多杀一个人，多杀一个众生，将来你被他多杀一次，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了，他有生命的，他也有惭愧心的。你杀他，将来的时候，他有势力的时候，他也在一定上。佛说得很好，因缘相会时，果报还自受啊！你骗别人，一定会遭遇到别人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啊别人会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你有好的果报啊。什么叫好事？好事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读大乘经，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事。 好事的果报是什么？世间真正的好事，菩萨事业。啊，在我们现在一般讲佛事，佛事是真正的好事，但是佛事啊，又怕人误会。啊，什么叫佛事啊？给死人念经的叫佛事，那这个差到哪里去了？现在说法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往往让人家听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误会。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佛事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你都是有智慧的啊，都有觉悟。那么所有一切事都叫做佛事。名词术语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的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都以高度的智慧啊，用现在的话说，理智不是感情的，感情是迷，理智是知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有理智，不用感情。啊，我们的生活以高度的智慧，这都叫做佛事。啊，那么这样的佛事，大家喜欢的，啊，大家很乐意。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一切这个心行啊，这个四相之中啊，这是佛菩萨的事，是最圆满啊，最殊胜。佛菩萨所做的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没有两样，就是把念头转变一下，把迷邪然转变成觉真境，你的生活是佛事，你的工作是佛事啊，你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是佛事。佛事的果报无比的殊胜啊，真正的幸福美满就在过佛菩萨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